第47集，失业。第二天下午，安里站在大街上，茫然。他刚又丢了一份工作，快餐店的工作没有了，一言难尽。他身体痛，站得有点吃力，但却没有心情回家。手机响了，他就拿出手机打开看。 我现在往你家去，接你去医院。能先用手机预约挂号吗？到时候省事。 我已经在医院了，你别来了。 我不让你等我吗？哪个医院？我过去找你。 真不用。 赶紧。 哎呀，别麻烦，等你来我都弄完了，我看完自己就回家了。 挂电话，是不是要我去你家门口等你？再来一次。嗯， 安里愣了，然后怒了。 行，你弄死我吧，老子他妈的也不想活了。 他发完信息就把手机放回口袋，不打算再看了。傍晚时分，安里扶着栏杆，像个软体动物一样蠕动上了6楼。他在上最后一节楼梯的时候抬头看了一下，看见了一双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的眼睛。他瞬间畏缩了一下，一时不知道是该上还是该下。不过他也是提前做了心理准备的，一路上都已经想好了，见了许少卿就对昨天和前天的事绝口不提，就当没发生过。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面对有什么用，徒增尴尬。 这家伙自己倒不尴尬，关于看我尴尬他开心得很，所以我更不能尴尬。 许少卿打量了他一眼，伸出右手。 病历本呢？ 干嘛？ 我就知道没去医院吧。你他妈不会去上那个什么倒霉快餐店的班了吧？哈哈，怎么下班这么早？还是头晕打了盘子让人给撵回来了？ 盘子倒没打，确实让人撵回来了。 安里开了门，进屋脱鞋，然后穿上塑料拖鞋，把厚毛鞋踢给许少卿。许少卿看了一会儿，很顺从地穿上毛拖鞋。 所以说你今天就不该去吧？活该。 安里张嘴欲言又止，最终也没说什么。他把大衣往沙发上一搭，去洗手间洗手。 说完啊， 许少卿跟上来追问。安里一边搓手一边看他，一脸的不明所以。 说什么？ 没打盘子，为什么撵回来了？ 这有什么可听的？ 你为这事儿都不想活了，这还没可听的？ 老板想把他老家一亲戚叫过来干，早就嫌我多余，只是看我挺老实的吧，一直没好意思说。我昨天请假时候，他就叫了那亲戚大婶顶我的活干。然后人家比我麻利5倍，你说老板还能要我吗？论干这些活，我哪比得上农村妇女啊。 那晚上那个陪酒工作呢？他去吗？ 今天不去。什么陪酒？我是服务员。 服个屁。辞了吧。 我刚丢了一个工作，怎么可能再辞一个？ 你有没有点自我、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？ 安里转移话题，从冰箱里拿出2颗鸡蛋、2颗油菜、1包挂面和1瓶酱菜，放在料理台上。许少卿低头看了眼手中的袋子。 一个垫子。 给我用呢？ 不是专门给你用，但是也许你用得上。 许少卿一边说一边拿出来展示给安里看。那个垫子记忆海绵的，看起来很软，而且中间有个洞。 我本来是怕送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坐车不舒服带的，不过没用上。哼，因为您自有高见，扯着坚强的身体专程去跟前 boss 告了个别。 安里没有理会他的揶揄，而是低头看着那个垫子，看得很认真，按一按摸一摸，竟是沉思的样子。然后他抬头看许少卿，鼻子有点红。 这么感动吗？ 我可能是羡慕你吧。 哈？ 你又聪明又心细，什么事都能做得最好，如果我有你的十分之一就好了。 他又低头摸了两下垫子，好像在想很多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进脑子里去，失落和神往同时出现在他脸上。雪少卿看着他，这个安里名字起得不好，鲤鱼本来也不是什么聪明的小动物，还又土又便宜。但是 你不是答应我不找别的男人来着？ 许少卿情不自禁把手指插到安里的发丝里去，稍微有点用力的攥起，然后他感觉到安里的身体僵硬，眼神局促，甚至恐慌。许少卿愣了片刻，把他头上的手平移到自己脸上。 你怎么这么矮？猜到我这儿。你多高？ 178。 怪不得。我185。 许少卿，你已经不是我老板了，再跟我装逼我可不接了。 然后安里默然地转回去取了围裙套在自己身上。许少卿看着安里把围裙挂在脖子上，左右手拎着绑带往身后拢，他马上把垫子放到一边，走过去环住安里的腰，在他手中取过绑带。许少卿觉得自己可能确实是小时候受到了电视上总放的烂剧的毒害，今天头一次有这种机会，所以他也想试试这个场景。于是他手指缠绕着绑带在安里后腰处流连，他身体靠得很近，稍微沉下头，鼻尖从发顶蹭到耳廓，然后他看到安里的耳背红了。这时烂电视剧里的主人公在想什么呢？甜甜蜜蜜。而许少卿此时只想立刻狠狠地欺负他。 虽然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想解12345678910，但你不是答应我不找别的男人来着？ 安里跨了一大步，拿起油菜和鸡蛋走到水管底下冲洗，逃脱了他的魔爪。洗好菜又走到灶台去把水煮上。他在这条小的几乎要抹不开身的一方空间内走来又走去，好像他的厨房很大，煮面条这种事儿又忙得很。他本来只是想做两个荷包蛋放在面汤里，但为了背着许少卿假装很忙，打鸡蛋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于是他决定改做其他口味了。他把两个鸡蛋打在碗里，大声翻搅。 你想吃咸鲜口的蛋花汤面还是鸡蛋打卤面？ 许少卿看着安里，他正低头认真地打鸡蛋，苍白的后颈隐隐立出一两截凸起的胫骨阴影。安里像是感受到什么似的，突然仰起头缩了下脖子，毛毛地耸了耸肩。 虽然你失忆了，但你确实答应我。汤面， 你去坐着等吧。 太难受了，这种今天该别扭的不是我吗？这家伙怎么比我还奇怪，像个游魂野鬼似的在我后面干嘛呢？ 安里面条做得不错，当然没好吃到哪里去，反正就是家常口味，能吃。两个人在一方小桌上相对而食，这桌子小的几乎两个人低头喝口汤脑袋就能撞到一块儿去。于是安里吃得分外小心，坐得板正，并时不时地打量许少卿有没有因为局促的低质量晚餐而生气，但好像没有。而且本来安里很紧张许少卿会旧事重提，但他也没有。屁股底下的垫子倒确实挺好的，不仅减轻疼痛，还很温暖。 你这么大岁数就一直这么打工？没上过学？ 上过。 初中？ 大学？ 啊？ 我原来在建筑公司，主要协调测量部门与施工单位的工作。 那不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干了？啊？ 安里沉默着，气氛肉眼可见的冷寂下去。许少卿奇怪，安里这种时常直白到令人不适的人，竟然也有不肯张嘴的事情。正打算继续逼问，安里的手机响了，他赶紧得救了似的接起来。 喂？ 安里接着电话，愣神不动了，神情逐渐颓然，像丧家犬。扣了电话，他蹙起眉毛骂了一句。